恩楚楚，无双宝枪烟怒火，更他在无敌深渊，乡亲们悲恨难诉愁，恩怨乡亲们岂知无相威虎山，只说是无罪无边无岸，谁料想天出海花不知发育啊，今待今天从此我认定共产党把虎狼看，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，粉身碎骨也心甘，纵有我千难一万险，少平那威虎山我一把 好，非常感谢。接下来呢，一段传统戏再送给大家，裘派名剧《赵氏孤儿》的一段汉调《我未将闻此言》，如梦方醒，谢谢。